半盘 半盘 斑斓 斑斓 盘缠 盘缠 盘山 盘山 漫漫 漫漫 翻版 翻版 反感 反感 犯难 犯难 翻案 翻案 栏杆 栏杆 难看 难看 难办 难办 赞叹 赞叹 战犯 战犯 灿烂 灿烂 展览 展览 参赞 参赞 参展 参展